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政治系教研室主任、秘鲁朝鲜友好文化协会齐克拉约特鲁西律支部主席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青年组织国际书记9月8号分别发表了谈话。他们在谈话中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朝鲜的建国、加强和发展所建树的不朽业绩，后指出，在两位伟大领袖的业绩和敬爱的金正同志的先进领导下，如今朝鲜转变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强国。